小白鸟。树林边住着一位老爷爷，冬天快要来了，老爷爷从树林里拾来许多干柴，一捆捆堆起来，又在屋子里装上火炉，准备过冬了。他刚装好火炉，就刮起大风来了，呼呼，吹在身上冷飕飕的。他正想生火，忽然听到屋顶上发出一阵怪声音，吱吱吱吱吱吱， 这是什么呀？让我瞧瞧去。 老爷爷把梯子搁在屋檐上，一步一步爬上屋顶。哟，原来是两只小鸟，一身雪白的羽毛，怪可怜的。 小家伙，你们为什么待在这儿？你们的妈妈呢？ 老爷爷，我们从蛋壳里钻出来，就住在这儿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妈妈。 小鸟说话了，声音很细很细，有点发抖。刚才那阵大风呼呼地吹得它们浑身冰凉。 你们得赶快到树林里去住。 老爷爷着急了， 待在这儿怎么过冬？不是冻死也会饿死。 老爷爷，我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们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实在飞不动啊。 小家伙，别发愁，我带你们到树林里去吧。 老爷爷真是个好心人，他把两只小鸟装在两只口袋里，到树林里去了。树林里，树连着树，谁也数不清楚有多少。老爷爷在一棵树前面停下来，这树上有个鸟窝，里面住着一只灰色的鸟和它的一个孩子。老爷爷仰着头说， 灰鸟妈妈，灰鸟妈妈，这儿两只小白鸟没有家，请您留下它们吧。 小灰鸟听见了，悄悄地对妈妈说，妈妈妈妈，别把它们留下，我不喜欢它们住在咱们家。 灰鸟妈妈朝着老爷爷摇摇头说，不行啊，我的窝太小了，您去求求别的鸟吧。老爷爷只好再往前走，又在一棵树前面停下来。这棵树上有个鸟窝，里面住着一只蓝色的鸟和它的两个孩子。老爷爷仰着头说， 蓝鸟妈妈，蓝鸟妈妈，这儿两只小白鸟没有家，请您收留它们吧。 两只小蓝鸟听见了，悄悄地对妈妈说， 妈妈妈妈，别把它们留下，我们不喜欢它们住在咱们家。 蓝鸟妈妈朝着老爷爷摇摇头说， 不行啊，我的粮食只够喂我的两个孩子，您去求求别的鸟吧。 老爷爷只好再往前走，在一棵大松树前面停下来。这棵树上有个鸟窝，里面住着一只火红色的鸟和它的一群娃娃。老爷爷心里想，这一家子有那么多的娃娃，住得更挤了，吃得更少了，求他也没用啊，就在树下叹起气来。老爷爷，老爷爷，红鸟妈妈在树上叫了起来， 您为什么叹气呀？不说了，说了也没用，我再往前找一找吧。 慢着，老爷爷，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说给我听听吗？老爷爷就说了，有两只小白鸟没有妈妈，没有家。小红鸟听见了，一起叫起来， 住在咱们家，住在咱们家，妈妈妈妈，快把两只小白鸟留下。 红鸟妈妈说， 说得对，说得对，粮食少，大家省着吃，鸟窝小，大家挤着住。老爷爷，快把小白鸟交给我吧。 老爷爷卷卷袖子，哧溜哧溜，爬上树，把两只小白鸟从口袋里掏出来， 轻轻放在鸟窝里，笑呵呵地回家去了。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老爷爷很想念两只小白鸟，就跑进树林里去瞧瞧。他走过一棵树，看见小灰鸟孤单单地待在树上，一点不快活。走过第二棵树，看见两只小蓝鸟瞪着眼睛在吵架，一点不快活。走呀走呀，他刚走进第三棵树，就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。 老爷爷你好啊，老爷爷你好啊。 老爷爷抬起头一看，呵，两只小白鸟和一群小红鸟正朝着他欢叫呢。 好啊好啊，小家伙们你们好啊。 不等老爷爷走向前去，两只小白鸟嘟地飞下树来，一只停在老爷爷的右手上，一只停在老爷爷的左手上，跟老爷爷亲了又亲。以后呢，两只小白鸟就长成大白鸟了，一直跟着那些火红的鸟住在一起。老爷爷每次到树林里去拾干柴，总要到那棵大松树前面去瞧瞧它们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